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好啦，今晚咧就见到得翻我哋两件，永远都争一件嘅，真系。咁咧就 再系咁落去咧，我觉得就会有谣传啦，就话我同阿土不和。 嗱，阿土今晚咧，本来我都应该唔喺度嘅，佢去咗呢个民主党党庆赠庆，咁今晚咧就我估佢系为咗，当然都系为咗向七七七示威嘅啫，我估。 啊。 應該就七七七會出席嘅， 會噶七七七。而家同六八九嗰啲 approach 好唔同嘅。 咁咧就據我所知，就阿胡蘇都會出席嘅。不過唔知道民主黨嗱、哦，如果我係 有前後腳啦， 咁小氣嘅咧，我就一定會安排佢兩個面碰面啊。 咁就有新聞，有新聞。 咁就有火花，一定籌得多錢。我話俾你聽啊，即使我哋嘅聽眾都會捐俾你，但係李永達嘅水平就冇辦法嘅，一定係嗰邊七七七應承嗰陣時候就會話我要求前後腳。 這個都 即是我走胡蘇先到咁樣，咁就究竟啊陶君衡有冇做到嘢咧？咁就大家一陣間拭目以待啦。如果唔係就坐喺度食個刺咧，坦白講呢啲黨慶咧個食物嘅質素就好唔得嘅，其實一般都係咧，仲要千祈唔好坐 head table 添。 嗯，坐 head table 會點啊？ 老屈啊！屈永屈永賢嗰條村， 捐錢 屈永賢嗰條村出嚟嘅，真係噶，真係啊！所以我就話咧，嗱，逢親點解？ 呢個就係你唔去嘅主。 大家見到嗰啲黨慶，我都唔會出現，包括社民連黨慶啊、民主黨、公民黨乜嘢黨慶，第一就冇邀請我啦，第二就邀請我嗰啲咧，我都唔會去嘅。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我試過一次坐 head table 啊，真係大鑊。 嗰個係咩黨啊？ 不是黨嚟嘅，係一個組織嚟嘅，咁樣咁咧就都係俾面啦，咁樣即係屬於爭取中國民主嘅組織。 嗯， 咁啊，因為嗰啲人太過熱心啊，哎，Ali 就終於代表曹君衡嚟參加我哋今晚嘅呢個即係奪命鬧送，可能因為 Ali 嚟啊，係曹君衡一唔喺度就連到線， 而家連到啊？ 係啊，而家做緊 live 噶。 咁佢問題啦，嗱，終於揾出， 終於揾出個原因啦。 就是陶君衡， 不如我們試下下一次又叫他繼續去公民黨黨慶，不要來住，那就試下看看連不連到線， 下個禮拜公民黨， 我不知道有亂說的，或者我們隨便搞個黨慶出來叫他去，那就看看會不會連，我一直都說是因為他的，其實，你有沒有留意， 即是 老周的年代就很少有這些情況， 他很介懷你們雙劍合璧，我就完全即係冇所謂嘅。 咁你會唔會之後就自己搞到我哋連唔到線？為咗顯示， 我用我啲科技， 為咗顯示自己嘅重要性啊 ！wing wing 咁樣。嗱咁 其實原來阿土搞， 可能係喎。不過呢個社民連又冇咁高科技嘅佢哋。嗱呢個咧就今晚嘅民主黨黨慶咧，就究竟有冇呢個七七七火拼呢個胡蘇爭咧？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咧就嗱坐 head table 嘅有智慧嘅其實。適當時候，當頭嗰幾件最貴嘅咧，就要起身去廁所噶啦。 嗯， 如果唔係咧，一係第二招咧，就好似咩咧？譬如嗰啲老虎仔啊，即係廖成利啊嗰啲咧，佢都會投嘅，投咗平嗰幾件先， 識得投。喂， 係啊，真噶嗱， 立住咗先， 千祈唔好等到最後尾。 我立咗，我立嗰次公民黨，我立咗阿 Audrey 嗰杯嗰個甜品噶，佢真。 但係佢啲墨寶就好金喎。 係啊，咁咪食咗個甜品先。 嗱，我哋呢啲咁嘅 cheap 精咧，我話俾你聽咧，就係咧。就千祈唔好喺條魚上之後先至舉手， 哦， 一定要 before 嗰啲嘅尾點，呢個叫做雙葉分啊嗰啲咧，食鵝掌啊嗰啲咁嘅時候咧就要舉噶啦。其實，如果唔係咧，你一去到個刺先舉嘅大鑊，我話俾你聽，真係噶，即係冇幾皮嘢落唔到樓噶。即係泛民你知啦，都係窮噶嘛，佢攞嚟拍嗰啲嘢就好少話好貴嘅，但係起碼都幾皮嘅。其實，如果你想幾千落咗樓嗰啲咧，就要早舉手。 咁啊，一系咩咯？好似你讲咯，就炸肚痛早走咯。如果真系去到嗰、那个都即系搞唔掂平嗰件， 再唔系就学张家辉咁样塞份报纸落去嗰个河礼丰嗰度，或者整扎麦当劳礼券入去，咁就然后放低，跟住咧走嗰阵时就话俾佢听啊，屌我都见到噶啦，屌刘梦红俾份报纸人都有嘅。 咁啊，呢個都係一條橋嚟 嘅。冇喎，你民主黨派真係好缺錢啊！真係都係靠嗰、那個即係周年黨慶咧，就籌募。 嗱，坦白講，呢啲咧就係叫做跟紅頂白。你諗下啦，就唔好話民建聯啦。我最近睇到呢個李家傑成立嘅，即係阿鄭永信嗰份嗰、那個工作嘅家園協會啊，家園基金會啊。咁下面就係新家園協會啦，喂、啊，新家園協會籌期都四億幾， 四億幾，喂，我有冇記錯咧？民建聯都好似四億幾啊，話 民建聯一年嘅開支啊， 我唔知佢開支定係，總言之，如果係開支四億幾，即係佢仲多過四億幾啦，咁即係。 喂，一個新家園協會主打九龍西新移民嘅呢個蛇齋餅種啊，大佬啊，四億幾啊，咩數字嚟㗎？可以揾幾多個大媽派幾多罐午餐肉啊，黃國興？ 但係咧，依、這個都係事實上，而家我覺得民主黨派好或者公民社會好，面對一個好大嘅問題，即係財政嘅問題。 嗱，因為咧睇到有錢佬會捐啲嘅，我做民主黨嘅年代，阿成哥都會捐 嘅。成哥都捐 啦。係啊，成哥呢啲人咧就係、是、個個派啲嘅，而家冇得派，點解咧？就是、因為你派斗領都係死罪。 都死罪。 係啊。 嗱，你而家咧 都係篤灰啊。 你 exactly 講啊，嗱，成哥無論係出於好心定係屬於即係權力遊戲都好啦。嗱，啲有可能係權力遊戲噶嘛？你係民主黨派，我都會捐啲俾你。 佢會買幾飯嘅， 買幾飯啊嘛？ 呢啲生意人。 而家自從呢個六八九之後，就所有呢啲有錢佬，唔好話即係捐錢啊，連 點都唔敢點啊！ 乜都嚇交嗰啲交流都要 cut 啊！ 嗱，以前咧，元秋百耶咧，阿蔣振咧都係捐助民主黨，即係嗰陣時係港同盟嘅其中一個主要嘅主力捐助者嚟嘅，係。咁、你諗下，而家交俾袁秋大佬，佢斗領都唔會捐啦，係嘛？即係嗰一代嘅人咧，好簡單嘅啫。無論你咩原因都好，咩政見都好，我唔知道我幾時有需要你幫手噶嘛。所以係唔會咁樣斷自己嗰個嘅關係嘅。對佢嚟講，真係一個即係、零頭嚟嘅啫嘛。 係啊， 即係佢嗰啲公關費，基本上大佬賣個樓盤廣告都唔止啦。所以咧，而家咧呢個咧就係好唔正常。 你所以過去嗰六年到啦，你而家唯一。即係民主黨派仍然會有啲捐助嘅，就係肥佬禮啦。但係而家肥佬禮又大鑊啦。即係講真，即係話咧嘅意思係咩？ 周刊都執埋， 係啊， 變咗網上版。 咁而家你睇到咧，即係話一傳媒都幾難，即係繼續即係講真喺經營嘅角度嚟講都好難經營落去。咁所以咧，可能嗰條水咧又會越嚟越縮。 嗱，但係咁，你話時話喎，當對家嗰個嘅勢力越嚟越萎縮咧。建制派呢邊 就會自己分裝唔穩咧，就會打生打死嘅、你睇到何柱國咧喺呢、這個即係唔知咩頒獎活動咧公開片啊，董建華。 董建華 之後咧，慌死你唔明啊！仲要喺星島解話，就係話我就搞巴士的報投資咁多錢，又搞免費嘅頭條日報、你董建華 而家踩只腳落嚟， 香港團結基金會竟然仲要係用頭條嗰兩個字，搞個叫香港頭條網喎。哇！咁即係搶我生意啊！煙仔可啊，真係呢下就即係唔俾面啦！我 嗱呢又你講嘅兩樣嘢嘅，一就係話你踩只腳入傳媒嗰度，喂煙仔可過去又係你叫我買星島嘅， 又係我投資落去咁多錢，係啊，做咁多免費媒體就為咗幫建制派宣傳， 係啦， 包括你香港團結基金會啲新聞稿邊個登啊？ 係咯， 咪就係煙仔可登咯。 咁你而家咪黑社會踩入地盤一樣咯。你而我過去依個地盤明明係你交咗俾我去做嘅， 即係呢幾條街我睇㗎，係 啦。咁你一突然間話要收翻嚟睇喎， 突然間就話好啦，嗱街頭街尾嗰橛就俾你，中間嗰橛就我㗎啦，咁樣嗱，咁你大佬不公平競爭。 因為你老實咁講啦，雖然咧而家都仲係香港頭條咧，仲係好多人冇聽過啦，即係仲係應該係做得唔係好出色啦。咁但係以何柱國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哇！你香港團結基金。用國家資源嚟搞呢個嘅傳媒，喂，好難講。有一日食埋我， 同埋我諗唔係佢唔係睇緊嗰個 readers， 即係嗰個讀者啊，嗰個 page view 啊，我諗佢係睇緊水喉啊。你知道建制派媒體都係睇水喉先噶嘛？ 係 page view 多少唔緊要，即係話你多隻香爐就多隻鬼，係嘛？即係有咗陳家沛，咁民建聯2020咁咪死得。所以你見到陳家沛嘅得票喺葉國謙嘅大本營裏邊係暴跌，就係咁嘅原因啦。因為我今次俾咗個位你陳家沛，即係你新民黨2020係兩個位嘅咯噃。咁兩個位你唔會攞咗泛民嘅喎，你攞咗我民建聯嗰個位嘅喎，一樣啊嘛個邏輯都係。當佢讀大啦。你明唔明啊？而家已經基本上就我諗，再一陣間我哋講埋譚耀宗嘅 DQ， DQ 埋長毛 ，DQ 埋支聯會之後，喂，佢讀大嗰陣時候，我話俾你聽就會出現呢個情況噶咯喎。 唔係因為咧， 軍裝唔穩噶咯喎。 因為咧，香港嘅選舉制度咧又係咁樣樣嘅，即係話呢個比例代表制咧、嗯，就算連呢個建制派，你講真啦，我哋做所謂選舉策略嗰陣時候用大數據都好，民主派其實就同民主派內部競爭噶嘛，因為你比例代表制嘛，你建制派都係咁樣樣嘅啫嘛。其實真真正正嘅大家喺度搶議席嘅係建制派同建制派之間大家搶啊嘛， 所以咪出現咗董建華何柱國之爭咯，係、嘛？即係話嗱，當肥佬黎已經即係三隻腳四隻腳起剩得翻三隻一隻腳嗰陣時候，攣下攣下嗰陣時候，咁大家都覺得喂，佢其實佢搞網媒，肥佬黎就要靠嗰啲嘅國際牌子落廣告，佢哋唔使噶嘛。 嗯， 其實佢哋最主要就係後面有水喉打本噶嘛。 嗯， 好啦，搞下搞下嘅話，你打咗只香爐落嚟嗰陣時候，你結果我原本射我嗰條水喉射去你嗰度喎。 嗯， 佢哋角逐緊同一個水喉市場啊嘛，而家係嗱，政黨都會面對呢個問題嘅噃。 嗯， 新民黨籌期咪又係許家印。 嗯， 係嘛？而家嗰個阿何志平個老細， 嗯， 已經證實咗啦，通知咗捷克總統拉 Q 咗啦，葉簡明。 而且中國已經立案調查。 中國外交部已經通知咗捷克總統。 話中國而家調查緊， 就已經係 佢就要退出咗嗰間公司啦。 喂，呢、這個就係新民黨嘅所謂嘅呢啲所謂新興嘅左派力勢力啊，嘅、一個政治投資嚟嘅。 嗯， 咁你個老細都冧咗。 嗯， 喂，坦白講，我根正苗紅，我使乜俾面你？ 嗯， 同埋好快佢哋又會出現翻咧泛民裏邊嗰個問題。 嗯， 泛民裏邊助長佢哋分化，當然係同個選舉制度有關。 嗯， 但係呢個選舉制度亦都同一時間係助長緊建制派分化噶嘛。 係係係係。 咁所以就呢、這個 都睇得出呢啲跡象噶啦。 嗱，亦都會有一個情況係咩咧？就係、是、你大家冇留意嘅，就係、是、呢個中聯辦盤踞香港相當長時間，做個地區組織，包括香港辦、九龍辦主任嘅呢個林武退休喎。 呢、這個係好大嘅 調走咗，係啊， 係啊，佢做係最喺中聯辦裏面最長時期嘅副主任，而且專係搞地區 組織、地區組織工作。 地區組織 係啦，咁咧就養埋一大棚咧呢啲叫做東廠西廠嘅流浪，一啲鷹犬喺度出嚟，哈哈霸霸嗰啲，即係鼠王芬啊、謝偉俊啊呢啲啦。好啦，到佢個後台走咗之後，喂，坦白講，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家由習近平律戰書談鐵牛一條線直落嗰陣時候，對佢嚟講就輪到阿信仔呢啲上噶咯喎。其實 唔係嗱，所以你要睇咧，就係話同公司一樣嘅政治喺某個程度上，究竟一個人走乜嘢人嚟，嗰、那個信息係好強啊。Even 商業社會都係噶，嗰、那個舊嘅 CEO 走咗，新嘅 CEO 係咩嘢人咧？其實就會你可以 predict 到或者嗰個變化係點樣樣咧？嗱，今次談鐵牛。 嗯、 就即系叫做副主任啦，差唔多取代咗佢位啦， 立咗功啦。 呢 条 友喂，呢条友完全唔系嗰阿林武嗰种人嚟噶嘛？ 嗰种系搞装脚 吓。咁啊，阿谭铁牛咧就系数据专家， 数据专家 系一个学者， 同埋擅长系呢个容貌辨识系统，真系大镬。唔怪之得林子健冇得走啊！真系 唔系真系谭铁牛好犀利嘅呢条友。咁就 中科院嘅院士啊， 仲有啊，佢喺英国系攞咗。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一个不知总言之一个咸头啦、 啊。工程学的奖励。 是啦。那就这个呢我觉得由谭铁牛取代林武呢是代表一个在香港那个的策略上的转变。 啊、这个跟内地一样你见到内地现在上位的班王沪宁啦赵乐际啦很多时候是更加似是一个听听那种的角色的在政府上位里面。 是 啊、不是那种的叫做土干部。上山下鄉打游擊戰嗰種喎，林武就係嗰種喎。呢種係咩咧？呢種就係真係坐喺度打遊戲機咁指揮嘅呢、種嚟。佢成個內地嗰、那個成個管治手法啊，我覺得一陣間我哋再可以。 佢好多高端知識分子 係啦，就越嚟越多係同數據科技有關。呢、這個已經係應用當中添啊！嗱，唔係吹水嘅，真係嘅。一陣間我俾大家睇下嗰啲嘅，即係關於點樣用嗰個社會信用體系去監控大陸嘅國民咧。 嗯 呢樣嘢係會，我相信係會直接引申嚟香港嘅、 嗯， 已經唔使諗噶啦，我覺得。咁、所以咧就再配合 DQ 啊， 點解唔使諗咧？我話俾你聽，有一樣嘢就係、個智能身份證根本唔使換，唔使換噶。喂，有幾耐嘅歷史啫？那個智能身份證我哋、那 個、我個身份證仲咁新，係啊， 係啊。點解會換？ 做乜？點解要換？ 點解要換咧？嗱，一陣可以咧就詳細講下。 嗱，呢個我哋先講一講咧，就係今日。昨天、這個所謂的譚耀宗發炮先，然後一路講下去了。 譚耀宗咧就係新當選呢個人大常委，咁咧就我唔知佢頂究竟係阿范徐麗泰定邊個個位啦。總之就兩個人大常委就退咗落嚟啦，即 係 朱姐同埋阿范太都退咗落嚟。咁咧就呢兩人大常委，大家就話呢個譚耀宗亂噏嗱，我話俾大家聽，譚耀宗我認識嘅譚耀宗絕對唔係一個亂噏嘅人嚟。 嗱，我諗我哋認識譚耀宗嘅時期差唔多，我做記者嗰陣時候啦。 我諗都三廿年嘅，我哋認識。 譚耀宗咧，嗱，我都係訪問過譚耀宗嘅人，不過佢未必記得我啦。咁但係咧，我嘅印象當中，譚耀宗我喺訪問咁多人當中咧，喺建制派當中咧，講嘢係極 最謹慎、 謹慎、 黨性情同埋忍得。上一次我同佢交 手，好少講錯嘢嘅， 就喺城市論壇，佢坐喺我隔離，我嘢嘢都打小驗咧，佢都忍得，最後尾先還拖一下。咁所以咧，呢啲咧就同啊袁秋啊嗰啲啦，何君瑤啊、高老和咧係兩碼子，兩種唔同層次嘅人嚟嘅。咁所以當日佢一講完之後，我就話呢個係一定係共產黨嘅一個政策嚟嘅。 嗱，我哋先講呢一點先啦。嗱，譚耀宗咧就話，佢話咧就因為有記者問佢。就話喂，而家咧中國憲法當中第一條加咗一樣嘢啦，就係話咧中國共產黨領導係中國社會主特色社會主義嘅最基本嘅特徵。 呢個係新加入去修憲裏面， 係啦，修憲裏面。但其實我哋過去都比較少討論呢一點。 大家主要討論延續呢個所謂嘅黨主席、國家主席任期嗰個問題， 係啦， 即係取消咗個兩期限兩年，即係兩屆限制嗰個問題。 咁呢一個咧，其實咧。82年都攞走嘅，俾阿鄧小平攞走咗嘅。鄧小平嗰陣時候咧就攞走咗，即係亦都係嘅意思字眼唔同。 嗰陣時用 字眼唔同，但係咧其實一樣嘅，即係同個意思都係中國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咁嘅意思。不過字眼唔同。嗱，加咗呢一條落去咧，其實個意義喺邊一度咧？就係一黨專政咯，就係一黨專政噶啦。 大家都明嘅，但係今次就引申咗一樣嘢出嚟啦，就係話所謂以按照共產黨近呢幾年嘅演繹，基本法。就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 under 中國憲法下面、基本法才有意義、因為基本中國憲法授權的這個特區是所以呢就沒有剩餘權力的，這個就是整套呢白皮書、2014年的這個一國兩制的實踐白皮書所說的那套東西的、不是這一兩年的事來的，2014年的事、好了，那你如果是在基本法下面作為這個政治建制的一部分，包括參與公職，你看文匯報的講法不是只是參選，是參與公職和參選成為議員呢、你一定要是擁護基本法、而擁護基本法，而基本法是源於中國憲法，所以你同時要擁護中國憲法、That's why 如果你說結束一黨專政就違反中國憲法而同時違反基本法， 是的，現在加了這一段進去憲法那裡，你看到兩嚿痰就在合璧了，合拼 還有嚿痰，我以 為兩嚿 痰，有兩嚿痰，你這麼重口味濃痰啊 加埋 黃潭加青潭， 一個叫譚耀宗就講就話喂，如果係咁，以後參政嘅人你要知道咯，講結束一黨專政，隨時咧就可能俾人 DQ 噶咯。另一個叫做 以違反基本法嘅理由嚟 DQ 啦， 係啦。咁另一個咧就叫做譚志源。 哦， 譚志源咧就話提議啊，佢而家提議就係話要喺呢個宣誓嘅過程當中咧，要加入擁護中國憲法。 哦，咁啊，仲雙重保險，即係帶兩個避孕套啦。 嗱，我所以話，你認為呢件事係咪一個偶然嘅事件？雙談咧有一個咁嘅叫做大家共同嘅 frequency 咧，抑或佢背後咧係有人唆使佢哋要做嘢咧？ 我就覺得一定係黨編落噶啦，唔使諗。 係啦， 你問我就甚至係中央辦公廳添，唔好話港澳辦添。嗱，有原因嘅話俾你聽，除咗你話最近修憲借呢樣嘢發圍之外咧。其實香港人對90年代中英的政治鬥爭是完全沒有記憶的，當時老平提出要驗票呢，就是以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來做理由的、就是你記不記得那時候就是要直通車，不過北京要做一個驗票的手續、即是說1995年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能不能夠全面過渡去97呢、之後的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呢、中間需不需要 DQ 人呢，老平就說要，就由共產黨去驗、驗票，就是說喂，你叫我結束一黨專政就要下車咯樣、但現在就香港人是完全沒有這個記憶的、所以你問我共產黨是20年來終於覆桌了今次、所以你問我一定是堅的、你記不記得張曉明來理身、當時他宴請、白頭佬、梁耀忠那班友、他就說支聯會是我給你們才可以生存的、 你記唔記得嗰次嘅見面裏邊？ 係、啊，你應該感謝啦。 你應該感謝啊，係啦，皇恩浩蕩。嗱，呢個就係事實上佢個立場係冇改變過，但係佢一路 buy time， 就係佢覺得喺乜嘢時候打擊支聯會，先至係最好嘅時機。咩、叫最好時機呢？就係佢付出嘅政治成本最低。 嗯， 所以我話上一次大家唔出嚟投票，呢、這個就係撲街嘅開始嚟嘅。就係你用民意，共產黨一探測到嗰個民意那個取向，佢就會進擊㗎啦。 今次嗰、那個、投票率個信息，我覺得對於中國 馬岳當日嘅評論 非常之清 楚，唔係在於阿姚松炎嗰張海報寫成點，而係馬岳嘅評論就係話姚松炎敗選所傳達嘅政治信息更大鑊。係 啊， 呢個就係我一路 read 到嘅嗰個嘅後遺症嚟嘅，其實係 啦， 係嘛？你班友唔出嚟投嘛 ？Finger pointing 啊嘛，射落海啊嘛。嗱，而家就你嘅啦，我話俾你聽。好多人就話好啦 ，DQ 埋支聯會就開心啦。我話俾你聽啊，乜派都玩完啦， 玩完喂， 乜派都玩完啦。 唔係啊，嗱，如果佢真係點樣執行法咧，佢亦都會睇翻你社會氣氛點樣回應呢件事咧，去即係再睇下做到幾盡。嗱，譬如嗰個舉例啫嘛，任何人喺個 Facebook 上載過參加過六四燭光晚會嘅。你冇，我就已經我 assume 你係曾經嗌過結束一黨專政嘅口號噶啦。 如果按照而家啊對付歐樂軒嘅方法，唱過城邦會戰勝歸來 啊， 都係屬於支持港獨 啊。 好啦，你問一，譬如周庭 DQ 周庭嘅理據，好簡單嘅啫。周庭就算佢簽咗嗰份嘢，話擁護基本法都好啦，個選舉主任唔信納你啊。咁佢唔信納你嘅理由其實係唔需要交代嘅喎。 而家 總之我就唔信你簽嗰份嘢係真心。 咪而家我哋 喂大佬， 我哋香港嘅法治咧，系去到一个好荒诞嘅情况咧，就系咩咧？一阵我哋会讲国歌法啦，就讲外国呢啲不能 define 嘅一啲嘅语言啦，喺、个法律 喺普通法里边冇办法定义， 冇法定义嘅嘢。第二就系话信纳呢一个候选人，究竟佢系咪改邪归正咧？就要由嗰个人话我信你定唔信你嗱，呢啲咧亦都系无法定义。喂，點解嗰個人你憑乜嘢唔信我？譬如我如果以歐樂軒嚟計， 係啊， 我曾經就算燒基本法都好， 我改個自身得唔得？ 我改個自身得唔得？ 我而家發覺共產黨喺習主席英明領導底下，我國今時而作非 啊！ 我全面擁護共產黨得唔得？ 嗱，依個第一，第二就係話，喂，仲有喎，你法律點解會有咁大嘅追溯力？追溯到我幾年前嘅行為咧？ 咁你追溯埋到1989年。嗰啲報紙廣告啦，如果係就1989年啲報紙廣告， 譚耀宗 第一個 DQ 咗譚耀宗先，再 DQ 埋呢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 啊，咪但係呢個咪就係荒誕咯。嗱，你就算以歐樂軒為例，佢就算我話退一萬步，佢就算燒個基本法，又如何？點解你要可以 trace？ 你可以 trace？ 我而家同你去針對就係、是、你可以 trace 到我幾耐嘅行為。 嗱、啊，呢、這個、 香港嘅法治咧，而家係冇 普嘅。所以林鄭月娥相當卑鄙啊！如果我今晚去咧，我就當面質問佢啊！你身為一個特首，匿喺一個 D2 嘅選舉主任， 我哋應該成咩呢個？ 應該去嗰度 出征啊嘛！ 真係嘅，應該踩場啊！ 我哋應該奪命出征啊！ 順便呢個質問埋呢個李永達。喂，大佬，你諗下，你諗如果你身為一個特首，你匿喺一個 D2 嘅選舉主任後邊，你佢點答啊？你記唔記得譚耀宗嗰段新聞出咗街之後，佢、就話由個選舉主任決定啊嘛？即是话我告诉你他这个答法就是说夹好了。你问我。跟着到长毛补选的时候，那个选举主任就会以长毛结束一党专政作为理由，不拥护基本法与中国宪法，就取消梁国雄的参选资格。 这一件事我对777的意见在哪里呢？我自己觉得当人家问你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叫做现在如果根据现在的宪法的情况，中国宪法的情况是一个人嗌结束一党专政，系咪会冇咗个参选资格？ 系啊，好具体嘅。 喂，好具体呢个问题，好具体。喂，你一系就答，根据我嘅理解，会定唔会？好啦，我就话你而家咁样答法，好似你讲推落去个 DQ 主任嗰度。喂，你真系做奴才都做得唔够？ 喂，佢定 唔够忠心啊？ 我觉得已经系决定咗系咁样处理噶啦。由上一次周庭事件之後， 啊、 所以我就話周庭事件係大鑊嘅咩咧？就係、是、咁樣啦，以後都會係，就算 DQ 長毛都會係 DQ 將來嗱，坦白講，好多人以為咁你 DQ 得長毛，民主黨全線都冇得參選嘅啦。我覺得你民主黨本身 冇噶啦，唔係 個黨綱裏邊 包括你話我黨綱冇呢個平黨，黨綱有平反六四噶， 嗯， 冇結束一黨專政，但有平反六四， 嗯， 好啦，就算你冇都好，你出席過、上過台、做過支聯會常委，呢啲咪就係 DQ 主任。基上呢樣嘢，佢唔會信納你擁護基本法咯。 因為而家咧，我話成個法律香港 玩完啦，其實已經係 係完全冇曬冇曬 principle， 冇曬法治嘅 principle。我過去嘅行為個 trace， 你可以 trace 到幾耐？冇 guidelines 嚇，冇嗱，佢可以 DQ 你成個民主派，但係建制派喺八九年六四之後，呢個譚耀宗出席呢個嘅城市論壇。他自己所講的話，對於屠城啊，他點樣心痛啊，諸如此類呢啲言行，就不去 trace 佢。所以咧，而家香港嘅當然啦，第一點我都覺得你呢一種嘅所謂追索力咧，就已經本身就違反法治精神噶啦。第一，第二，你個選擇性執法， 唔係因為冇標準噶嘛， 冇標準啊嘛。 喂，同埋最恐怖咩咧？我成日都話嘅，以當時啊，我記得九十年代同老平爭拗點喺邊度咧？英方就係話。擁護基本法只有一個條件在普通法下面就是那個議員當選之後宣誓效忠基本法講完 講完了是宣誓 我宣誓那一下還不莊重嗎好了你說他們玩東西 DQ 了這個已經過了已經 是今天已經不會再有人宣誓的時候去做這些東西好了你現在就再將那個龍門吞再搬前搬到他自己的中圈那裡已經是將對家的龍門、 嗯、 即是說你現在由宣誓效忠褪到去咩呢思想。 嗯、 好啦我想问一下下一步顺理成章。如果按照共产党1949年到1976年的做法就会帮每一个从政的人建立他的思想档案。 嗯、 你刚才讲话追溯到几时嘛、 嗯、 ,DQ 主任都讲不出嘛。跟住你记不记得郑耀堂讲过有人要为放生欧乐轩而负责。 嗯、 当时欧乐轩胜选之后。 嗯、 即是说根本上应该 DQ 埋欧乐轩的。 嗯 好了將來他會怎樣做呢我告訴你他會將你所有的 digital 的這些去 visit 哪一些網站你發過什麼的 post 你有沒有 like 過支聯會的東西全部都會成為你每一個香港政治人物的思想檔案、 嗯、 做得到的我告訴你我都做得到 做到 現在根本上不是什麼高深不需要篤灰老毛年代還要靠你互相篤灰我那天聽到你夜晚黑在那裡唱衰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啊話佢個樣子醜樣咁樣，咁仲要你篤灰啊嘛？而家唔使，全部用數據搜集， 嗯、 搜集曬之後就每人有個 file 揾兆堅也好，阿邝俊宇也好，乜都好，係嘛？你表面上係一個愛情小説作家，哦，原來實際上你成日 visit 達賴喇嘛個 Twitter 嘅，然後跟住法輪功嘅，係嘛？你以為神不知鬼不覺啊？然後跟住咧，你 like 完達賴喇嘛之後，仲認為咧俾咗手指公撞毒嘅，咁啊大禍啦！那個選舉主任他背上啲乜嘢咧？我話俾你聽，佢一定會有嘅。 嗯， 我唔覺得佢已經預備咗呢一步嘅。 嗯， 佢就會畫條線，然後話俾你聽嗱，呢、這個就係證明你係不擁護中國憲法。 喂，所以咧呢一個工具咧，有機會就係譚鐵牛做呢個嘅中聯辦副主任嘅其中一個嘅功能，就係話好似你所講，要建立每一個人，盡量個網絡越闊越好啦。咁你一定有噶啦，老實咁講， 我冇所謂，因為我嘅思想係公開嘅。其實 你一定有啦， 就算係 dirty 嗰啲，我都係公開嘅。有好多人 dirty 嗰啲係收埋嘅。其實 咁、啊、就嗱，呢、這個網咧究竟有幾闊咧？嗱，我依個我完全唔懷疑係一定有噶啦。而家、嗯、即係就算譚鐵牛未嚟咧，都會有噶啦。呢、這個 file 啦。咁不過譚鐵牛咧嘅做法可能同之前係唔同咧，就係、是、以前咧就我以我所知，我都有嘅。即係我做記者嗰陣時候，我已經係有 file 啦。 有，我都有，肯定有。 新華社我已經有。 陶傑啊，個個都有。 不過咧，嗰陣時都仲係 print 嘅啫。 係印刷版。 印刷版嚟 嘅。係啊，佢俾你睇嗰啲都係印刷版嚟嘅。 咁而家咧，應該係譚鐵牛嘅做法咧，就好似所講啦，就我哋用 data crawling 嘅科技。data crawling 嘅科技咧，某個程度上就唔係好高科技嘅嘢嚟嘅啫。 係叫做數碼平台接口啊， 係啲蟲啊，即係喺度 接口啊，係啦，接入啊。 啊，咁咧就會爬入好多嘅平台嗰度咧就。抄你的相啊，抄你曾經留的言啊，諸如此類呢啲咁嘅即係，咁呢啲呢啲咧，我話唔係高科技，但係咧就都昂貴嘅，咁但係唔緊要啦，維穩費，維穩費， 大家千祈唔好行開。一陣間我哋翻嚟介紹，而家目前在深圳南昌沈陽已經執行緊你頭先講嗰套嘢，平到不得了啊！真係噶，我話俾你聽，係全國應用，然後到2020嘅話咧，呢、這、一個系統咧已經會由咧。 由當初去捉嗰啲嘅所謂違規嘅人咧，將會變成係全面啊，去監控你嘅言論，你 visit 過乜嘢嘅 website， 你同異己分子嗰個 friendship 去到邊，全部有一個客觀嘅 index 同埋數據標準去 measure 你， 係啊，會幫你計分。 然後計完分之後咧，嗱，我哋就冇得參選議員啦。如果你係大陸嘅仲慘，户籍冇得轉，譬如你要申請大城市嘅户籍，而你 visit 過嗰啲嘅阿余傑啊。甚至你去過《蘋果日報》果子副刊，你睇陶傑而唔係睇李純恩啊，都死。睇李純恩可能 陶傑都死， 陶傑可能有事，或者陳也就仲大鑊。 睇睇天馬南就死啫，係嘛？ 天馬南就反而冇事啦，呢啲係嘛？睇左丁山就有事啦。咁咧，然後跟住咩咧？升學講到明啊，就業獲取公共服務嘅優先次序。 嗯， 你 cancer 開刀啊？睇下你嘅社會信用度夠唔夠咯？嗱。同一時間，習近平登基呢個禮拜，法改委出咗一份聲明，就係專係話嗰啲喺交通工具上邊尋釁滋事、逃票買假飛嗰啲人咧，佢知道曬嘅原來。禁止一年內用民航飛機，同埋一年之180日內唔准搭火車嘅高等席，即係唔准搭頭等。 嗱呢啲咧， 只可以搭三等。 根據一般平民百姓的理解咧， 這個、不是老屈噶，呢、這個真嘅法改委嘅通告嚟噶，係 根據一般平民百姓嘅理解，啲叫德政。 我唔犯法咪冇事咯，係咯， 係啦，德政嚟噶，好屈嗱。通常呢啲咁嘅所謂大極權嘅政府引用大數據咧，佢就以治安啦、公共秩序啦、 懲罰嗰啲嘅 懲罰 違法分子啦， 係啦， 保護你嘅安全啦，公安雲咪就係咁咯。 係咯， 嗱，我哋一陣間先休息一陣。翻嚟我講下呢個所謂結束一黨專政 DQ 啊，點樣喺香港執行？點樣結合佢嘅數據管理，同埋每一個香港人建立嘅一個政治思想檔案，先至可以執行得到噶嘛？其實係，先至可以知道你究竟有幾強烈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啊嘛？咁咪翻嚟睇一睇，首先唔係香港，而係睇下深圳而家搞緊乜嘢。 人民超市荔枝角 DQ 店。由即日至3月31日，上嚟荔枝角 D2 店，最新产品黄金咖喱鸡500克只卖28蚊，买满300蚊仲送你维他命啤酒4罐，同埋海底捞火锅100蚊现金券1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仲有其他精选特价产品，包括恒河咖喱屋咖喱白毛羊650克装，招底价136蚊。最啱用嚟红烧同炆嘅日本猪手粒，400克只系28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健康唔肥腻嘅鸵鸟扒250克只系32蚊。仲有更多特价优惠，快啲嚟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睇下啦！ 天上嘅一粒孤星。